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6集《紫衣少年》。最至高无上的是皇权，比皇权更厉害的是百姓的嘴。固然可以用铁血的手腕镇压下去，然而真到了那一世，百姓们不敢妄言，道路以目的笑话传出去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？明启的皇室大约就是这样，明明内里腐败，做过多少肮脏的事情，偏偏面上还要打着一副心系江山的嘴脸。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世家的供奉和保护，最后却还要倒打一耙。沈妙的这番话令在场众人都渐渐沉寂下来，女儿们便是想到了先祖的荣光，若是府上是武将的更是异动，男学生们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战场将士到哪里都是令人敬佩的，他们自然也崇拜英雄。可也有人不那么痛快，在场的三位明启皇子俱是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，别人尚且不知道，他们却知道皇家如今这么大世家是什么主意。沈家树大招风，迟早有一日会被皇帝以别的借口铲除，奈何沈家这么多年在百姓之间名声颇好，要想扳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如今沈妙的这番话看似在哀悼将士，实则却是歌颂功勋，也将将士放到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。皇室有一丝一毫的不妥与德行这一方面都是理亏，他是否是故意的呢？众人抬眼看去，少女说完话后便沉默下来，衣袍略有些宽大，在冷风中吹得猎猎作响，更衬得身形纤弱不已，大约是想差了吧。不过是闺阁中的女儿，这次能一反常态拔得头筹，不过是因为她是沈信的女儿，沈信也真的与她说过这些战场上的事情，让她讨了个巧罢了。玉亲王的目光死死追随着紫衣少女，须臾突然意味深长的一笑， 这个沈家小姐倒是极有意思呀。 不知道为何，玉亲王这话一出来，裴郎和傅修仪同时都是眉头一皱，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周王闻言颇有深意地问， 王叔是否中意那沈家小姐？听闻沈家小姐草包无知，如今看来也不尽然嘛。伶牙俐齿的，生得也不错，若是多了个王嫂， 他笑得十分下流， 也应当很有趣。 玉亲王如今都40多了，加之本人残暴凶狠，被他玩弄死的女人不计其数，若是沈妙落到了他的手上，只怕没多少日子就香消玉殒了。周王这番话可我已经有些出格，不过他本就是这样狂妄的性子，说出来别人也不觉得奇怪。可是好端端的将一个豆蔻少女放入这样的虎口，也实在是太无德了一些。晋王却比自己同胞哥哥想得远些，如今皇室虽有心打压沈家，可沈家兵权在握，仿佛怀璧匹夫，认识哪位皇子私下里得了沈家的助力，都是夺嫡路上的巨大筹码。可若是沈妙嫁给玉亲王，玉亲王已经无力再争夺权力，也就相当于将兵权安置在了皇家，不被任何皇子觊觎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做法。思及此，晋王傅修炫便点点头说道， 沈家小姐确实才思敏捷，王叔若觉得不错也无可厚非。 傅修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，晋王能考虑到的事情他自然也考虑到了，知道沈妙嫁给玉亲王府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遗憾，一来至少他能摆脱沈妙纠缠，少一个桃花笑话；二来沈家兵权太过烫手， 就算他有心利用，也怕引得皇帝怀疑，得不偿失，倒不如放在豫亲王府伺机而动。但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心中有一种不悦的想法，仿佛这样做并不是对的。裴郎担忧地看了一眼正往台下走的沈庙，他步履从容，神色平静，大约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掌握在这群皇室子弟手中。他心中叹息，到底也是失声一场，不过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书先生，却不能改变什么，只能在心中为沈庙的命运感到惋惜。豫亲王有些不耐地摆了摆手，并不见得有多高兴，嘴角的笑容却有几分阴狠。 啊，皇侄啊，本王并非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，豫亲王府可吃不下沈家这尊大佛。 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残腿上。 不过嘛，沈家小姐有趣，弄过来玩玩倒也不错的。 苏明峰看了一眼这边，他和傅修仪几人坐得近，只做认真观赏台前情况，心中确实有些不忿。那沈庙就算再如何草包蠢笨，被豫亲王盯上，只怕也是凶多吉少。若是沈信在定京还好，可惜沈信得年关才回来，没有父兄护着，一个小姑娘怎么和这些恶狼抗衡？仿佛预料到了之后的悲惨结局，苏明峰叹息一声，把苏明朗带到苏老爷面前，自己先悄悄地离了席。南郡席上这边的风云变幻，沈庙并不知道。金哲很是为沈庙高兴了一番，倒是沈月终于维持不住面上的好神色，有些僵硬地离席。女子组校验完后，该是轮到男子组的。女眷这边已经有校验过的姑娘纷纷离席休息，冯安宁跟在沈庙身边。这个之前骄傲的姑娘终于对沈庙流露出心悦诚服的神色。她道： 你方才做得真好，可真是棒。 你也不错。沈庙淡淡地回道，大约是想到自己情泪得了第一，冯安宁便笑眯眯地说道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哎，我去马车上取点东西，你在这等等我。 待冯安宁走后，沈庙便走到雁北堂的梅林中等他。这个季节梅花并未开放，但树丛郁郁葱葱，十分茂盛。谷雨从其中走了出来，他四下里看了看，小声地说道： 姑娘，已经送到了经典史公子手中，是买通外头小厮换掉的，保准安全。 很好。沈庙说道。谷雨尚且还有些迷惑，不明白自家姑娘为何要如此做。要知道，经典史家的公子，自家姑娘断没有认识的可能啊。正在这时，却听到头上传来一声轻笑。三人皆是抬头，便见离得近的树梢枝头一抹紫色飘然坠落，转瞬便落到三人面前。那紫衣少年容貌俊俏的不似凡人，双手抱胸，懒洋洋地靠在树干上，似笑非笑地勾着唇角，眸色却深沉如定睛的冬夜，带着料峭冷意，正是谢景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